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林奇。铁路部门已于近日启动2018年寒假学生票集中订票工作，将采取院校通过互联网提交订单，铁路部门集中配票，学生可在自助售票机支付票款取票。近期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，其中再次明确家校配合保证每天小学生10小时、初中9小时的睡眠时间。即日起，12306网站将新增微信通知方式，选择微信通知后，购票、退票及改签等通知信息将通过铁路12306微信公众号发送。2018年元旦将至，驻清迈总领馆特别提醒，新年期间赴泰国北地区的中国游客需注意以下旅游安全事项，谨慎选择丛林飞跃、亲近野生动物等具有一定危险系数的项目。本月北京有近284万人参与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，11万多人在等待新能源牌的分配，年内将有1543个幸运儿可以直接拿到新能源车号牌。西城、朝阳两区近日相继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转学的相关规定，西城区准入仅限小学3到5年级，小学、初中各年级均不办理区内转学。由蔡康永主持的全网首档脑性时代知识偶像问答真人秀《你说的都对》正式独家上线，节目邀请沈梦辰、熊梓淇助阵，一起打造知识点与笑点齐飞的文化盛宴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天长地久，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？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1000个伤心的理由，1000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。1000个伤心的理由，1000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。 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遗忘。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2月28号，星期四，冷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4度，最高气温5度，东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4度到6度左右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6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丰台在-4度到5度，海淀、大兴在-5度到5度左右。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呢，雪可以净化空气，消灭细菌，但是雪花迟迟不下，现在已经进入3、9，总体上看呢，气温会比一天比一天冷，抵抗力较弱的老人和少年儿童极易导致流感病集中发病，如果家人得了流感呢，建议让病人单独居住，减少与其他人的接触机会，在家庭共同区域活动时呢，还要戴上口罩，避免流感病毒传染。这周也是2017年的最后一周，上完这周的班呢，就能休元旦的假期了。你计划好元旦3天假期要去哪儿玩了吗？没想好没有关系，今天呢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度假小锦囊，不论你是一个人还是全家一群人，都可以来这里。草根堂，草根堂农场呢，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大自落村西园子。农场利用宁夏的空地，建造了一个寓教于乐的青少年户外知识大讲堂。 这里元旦当天，草根堂灯火通明，晚上在灯光的照耀下，很有种梦幻的感觉。这里还有蒙古包，可以吃特色烤羊腿，一边烤肉一边看风景。草根堂农场还有亲子扩展项目，增加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冒险精神。 带上家人和孩子一起来草根堂过一个寓教于乐的元旦吧。我们下期节目会继续为大家推荐元旦的好去处。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5175-2200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，欢迎您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一不留神啊，2017年只剩下三天的时间了。我掐指一算，最大的90后即将也有28岁了。身为最年轻的一批跨世纪的人群，对于90后个体而言，总有一些影像和旋律在青春的记忆里始终不曾褪色。说了太多的70、80的回忆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，就来说一下90后。那些年呢，港台流行文化在大家课余讨论中占有很大的地位，台湾的流行音乐，香港的动作电影，基本上呢把班上同学的 MP3、MP4 内存空间占得满满当当的。不仅如此，海报、贴纸和画册也成为那个时候追求精神娱乐的标配。就像我们上期节目说到的，那些年我们抄过的歌词，在90后这一年代呢，更是有抄歌词的习惯，尤其是在90后大约在初中的那个时候吧，抄歌词比较流行。来听一下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，蔡依林《倒带》。 说的未来到底多久再来？

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比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。我们继续来回忆一下九零后的那些年。刚才我们说到2004年，现在时间又转到了2006年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开始流行台湾偶像剧，像《爱情魔法师》中的错综复杂的 N 角恋，《微笑百事达》中王子与灰姑娘的浪漫爱情故事，《新苹果乐园》中的爱情、友情和亲情的故事，相信这些你都会有印象吧。观众们在揪心剧情发展的同时，电视剧里的音乐也常常在私下被唱起，像《北极星的眼泪》《感情线》《甜蜜约定》等等。在下课后，总有女生在讨论剧情，总有男生在唱主题曲。转眼间已经过了11年了，悄悄告诉我，哪一年属于你们的歌是哪一首呢？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

如果你无法避免工作上应酬的聚会，就去参加，打扮要端庄，态度要热情，这是职业。其他时候你完全可以视心情和场合去选择。北京时间比纽约时间早12个小时，但纽约时间并没有变慢，有人依然单身，同时也有人已婚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，你活在自己的时区里，和舒服的人待在一起就够了。有句话说，成熟的标志之一是你去吃自助餐不会撑着了。今天969，我是爱音乐 DJ 音奇。活得通透的人会知道保持距离，你不需要一场又一场的饭局，你需要的是一次次有价值的遇见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真正一个创业者，就是无论他自己擅长的领域是哪一块，对于这种用户的需求和业务本身的这种深入了解，可能是创业中间最重要。 因为其实品牌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它背后其实代表的是产品的质量，代表的是一份责任。

人聊胜于无，在滚滚浊世却不把梦交出，尽管过程多残酷。 爱情是你独特的伟大，在乱世中微笑，别人走不了，只有你知道，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，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。 爱我别走， 人生是黑白的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个人荒了半辈子啊，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他那又在哪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从此以后我再没有